好，又到礼拜三嘅行行有段股啦。嗱，头先嗰条片点解要出呢？就是今晚介绍我哋个嘉宾嘅，系嘛 ？Hello，Hello，Hello， 系啦。咁我诶，我哋介绍下自己先。我先啦， 系啦， 系我系 Mabel 啦。 今晚我哋嘅嘉宾天命 系 Hello， 系啦，佢系如果有睇我个 page 咧。就大家都知道，阿 Kidman 做咩噶啦 ？Kidman 就是做导演嘅，系嘛 ？Director 哇，即系嗰阵时我都好羡慕呢个位嘅。不过自从知道咧，好辛苦，即系有冇搞？ 我呢啲位嘅嘢其实都系 terms 嚟嘅啫， 系啦， 即系你做唔同岗位就有唔同嘅咩嘅。 系啦，咁喂，但系头先大家睇嗰条片都好羡慕。发觉咧，成日俾啲异性包围住，真系 好多咯，俾女围啊， 系咪 啊？ 好忙 假象嚟嘅， 吓唔系 假象，假象， 唔系有多厌屎一定 冇冇，厌屎就多啲， 唔系嘛？ 唔系假象嚟嘅，就大家呢个系其中一个大家对呢行嘅误解嚟嘅。 吓，咁你点会入到呢行嘅咧？ 其实我原先是做读完书之后就做摄影助手先嘅，咁一路都对影相即影像嘅嘢有兴趣嘅，咁但系嗰阵时做过摄影方面嘅嘢，咁跟住金融风暴后，跟住就即呢行好少请人啦，就咁跟住就我就转咗做其他嘢。咁即系转咗做一轮之后就嗰阵时再去修读其他嘅课程嘅嘢，咁嗰阵时就读咗一个叫电影嗰啲培训课程，即系嗰啲专业人士搞嗰啲啦。 哇，唔系啊，边个唔系啊？徐克搞嗰、那个？ 即系系咯，都系嗰啲专业人士搞啦。 唔系嗰个好后期咯， 系啦，专系俾啲培训年青人啦，即系好听嘅，真系好听嘅。咁我都觉得其实系。都可算可以话实用嘅，系啦，可以话实用嘅。咁有心嘅，大家都系做嗰件事。咁但系我应该未读完，我就嗰阵时嘅，即系我都想多谢嗰阵时嘅女朋友啦。因为嗰阵时嘅女朋友就不如咁啦，我咁啱我有个 friend 佢做电视台嘅，咁跟住就话有个 PA 位咁样，不如你有冇兴趣你去做？啦咁样样，咁就请人，咁跟住我就好啦，咁我就觉得不如读得嚟就实践啦， 系 咁就入行咯，咁样样系啦。 咁啊，喂，呢张相系咪？我唔该。呢张相系咪你初初做电视台噶啦？已经 系啦，呢个系已经系都唔系初初噶啦。我喺嗰阵时喺讲唔讲得公司名 字？讲得。 嗰阵时喺有线做咗两年几 PA， 跟住之后就去咗 TVB 嘅时候就做。 喂，佢系系啦，呢个系喺佢系有线先嘅咩？ 唔系，佢喺无线嘅。呢、這个已经系无线嘅时候嘅事啦。 哦， 咁嗰阵时就喺无线再做咗两年几。 呢个都好多年前噶咯，仲用紧 beta。 系啦，即系嗰阵时都机器好大啊，同埋大家都系好，即系嗰个 cool size 系大家好方面嘅，即系比较正规啲嘅。 系， 但系依家拍嘢其实好多时就唔正规噶啦嘛，即系好多时甚或乎系夸张到可能用啲好细嘅机制都去拍。 搵个高普都拍到，搵个单反又得。 系啦系啦，因为科技先进啦，咁只能咁讲系啦。 喂，系啦。哦，呢、這个就已经入咗行啦。 系啦，呢、這个就入咗行啦。咁跟住咧，其实后尾咧，咁就喺 TVB 做咗两年几。咁就譬如可能，等睇下先吓。系咯，即系做 PA 嘅时候，就多数都系劳动阶层嘅人啦。咁跟住后尾就转咗去另外一个电视台度做导演嘅。系啦， 嗰、那个系边个啊？ 嗰、那个就呢度冇相嘅，不过可以 skip 嘅，嗰度都系年纪就喺罗凤凰 卫 视系啦。咁嗰段时间都几悠游噶， 系 嗰段时间都几悠游，悠游在内地嘅电视台，佢哋比较。点讲咧？即系比较舒服啲嘅，系啦，即系佢哋好多唔系一啲好紧密嘅节目安排。 凤凰卫视啲女主播都几靓喎。 唔到我啦，唔到我可以认识啦， 冇所谓嘅，可以越级挑战， 越级挑战，有机会嘅，有机会，再有机会啊， 系啦，跟住跟住就去边啊？你系有线做咗几耐？ 哦，其实我有线都做咗几次噶啦，即系我再入翻有线就已经系凤凰卫视打后嘅事，系啦，咁就喺有线嘅时候就做啲点讲咧？唔同类型嘅节目都有，咁但系多，咁但系就开始做多咗真人 show 嘅嘢， 系啦， 因为嗰段时间开始兴真人 show 嘅嘢。 你入行系好咩嘅？你系真系读嗰个话去入行嘅，我入行系好，我都唔知点解自己会入咗行嘅，吓，好奇怪。 机缘之下入行咯，你一啲系 我系点样入行咧？即系讲翻我入行同阿 Kimman 又有啲分别嘅。我系有个朋友咧，就画国画。咁咧就咁啱咧，阿袁彪啊，过去阿 Rick 咧就系做广告导演嘅。咁佢又有一幅画咧，就系卖一个楼盘嘅广告。咁嗰间帮佢画画嗰间公司咧，就用啲零点五嗰啲针笔咧，就呃佢。 哦， 佢嗰幅系国画嚟嘅，其实应该用龟笔画噶嘛。佢系用啲零点五笔画，嗰啲线条一抠湿咪睇到唔得咯。咁佢又揾我个朋友，即系周围揾啦，揾个朋友帮佢改翻好幅画。但系我朋友讲嗰啲咧，佢系肇庆人嚟嘅，即系肇庆走嗰度咧。但系佢系用肇庆音嚟讲广东话。 哦， 即系冇乜人听得明嘅，即系我同佢沟通到嘅啫。佢咧就要焗住要请埋我，就我做翻译。佢就喺度改画。 OK。 咁之后咧，发现咧，原来我揾到好多嗰啲，即系好适合做广告，即系广告系同人沟通同揾 source 嘅啫嘛。你读得几叻都死啊！你同人沟通唔到啊，死噶嘛广告。咁啊，无端端捉鬼咗我去嗰度做。之后佢翻咗去菲律宾，翻咗去菲律宾发展。咁我冇读过噶嘛，咁第二间公司唔会请我噶嘛，嗰啲 production house。咁我就走出去做电影嘅。 哦， 由因为你要做广告嘅时候，我成日叫啲酷翻嚟拍嘢噶嘛？ 以前系多啲系即系我系打仔出身啦，我哋叫即系真系我由实战开始去到咩嘅？咁但系因为即系我咁啱嗰段时间入行咧，就系讲紧话电影业缺人手， 系 咁佢哋好需要去培训一啲人去入行咁样啦。 呃你嘅 系我唔知啦。 电影业缺人手太奀啦。 系啦， 人工太紧，所以 咪太紧啦。 即系， 所以就冇人做。 或者啦，即系因为咁啱嗰段时间，其实系我都话我系2003年金融风暴嗰段时间，开始转咗业，转咗型啦，即系摄影方面转咗型。咁所以跟住之后，佢其实都系一路系沉紧嗰段时间嚟噶嘛，业都系系啦。咁所以其实学你话斋，咁可能佢哋自己本身都系啲嗱嗰阵时应该系开始啲大陆资金开始嚟嘅。咁所以就本身啲人就上晒去掘金啦。咁跟住香港就冇人手。 佢系啦，嗰阵时八几年尾九零年代头嗰时候，系好多台湾人过嚟投资拍电影嘅，但系嗰个梦碎咗啦。由九七之后咧，由金融风暴咧，根本冇人拍片。 系啦，系啦。 咁咪好多好多做电影嗰啲流失晒。 系啦， 搵到钱啊嘛。 一系就流失咗，一系就上晒去咯。 系啦。 咁变咗就嗰段时间就大家就想话啊，我不如喺香港发掘啲新人啦，或者点样样嘅。咁但系以我所知，其实就好少最后做电影嘅都系。 系啊，系。 系啦，咁。我覺得我自己都算好彩噶啦，嗰陣時咁啱，有個崗位話做輔導開始，咁你咁就入到去啦，咁樣，所以某程度上都係多謝女朋友啦。嗰時 我係調轉嘅，我一入去就做製片嘅，我冇做過 PA 嘅。 你好彩咯， 因為佢唔俾我做 PA 嗰啲嘢，我專係幫佢運景啊。睇人哋搭景啊，周围去揾嗰啲即系你知广告嘅咧，拍开啲咩你就要个脑海就要转噶嘛。我记得嗰条街系咁嘅，嗰样嘢，我就调转嘅，我跳咗好多级嘅。 我反而又真系冇做过广告，即系冇做过，由始至终我都系电视台咁。 跟住最多都是涉猎下其他一啲比较轻强嘅短片啊，或者是可能是微电影啊，跟住依家叫今年开始就开始涉及一啲电影上面嘅嘢啊，咁样咯，即真係叫做返自己当初可能读嘅嘢或者係想做嘅嘢囉。 电视同电影唔同嘛，即系譬如你入去厂嗰啲， 唔同噶， 佢搵碌棍嚟打灯咯， 好唔同噶， 佢又灯要歪啲，搵碌棍怼上去拱歪啲。 最初入去做 PA 啦，咁谂住啊，可能我几年就可以去转做 drama 或者咩，即系谂住咁样嘅可以。咁但系原来当你一做综艺。或者你即系你入去就系综艺咧，你一路做你都系做综艺嘅嘢， 冇机会跳 系啦，你系冇机会好冇乜机会跳嘅。 电影就易 系啦，因为佢哋会觉得啊，咁你做开综艺课，你唔会识 drama 啲嘢，咁所以咧，其实佢哋系好难俾你去做咁样，尤其是嗰阵时系入咗 TVB 之后，其实 TVB 好多人教我嘢嘅，咁但系同时间其实系。好規限你，即系你只能够用翻咁嘅 format 去做，或者系咁始终大台我都明嘅，即系好多嘢 守翻规矩咯， 系啦，即系你要跟翻有多嘢。咁我反而我自己觉得又冇错嘅，即系我自己都觉得冇错。 大台好惨嘅，你可能你做 P A 你系管 wardrobe 嘅，管服装咧，哇大佬你真系永远都系嗰个位嘅。 但系嗱。我会咁睇，因为始终你你我唔系话撑大台或者咩个人性，即系冇立场嘅。但系只不过我觉得就话有啲嘢你要分工，即系你真系，尤其是呢几年我发觉即系当好多人都系你 multitask 嘅时候，即系你所有嘢都系 multitask， 咁你 multitask 你系变相你一个人，你系一份粮或者一份人工， 做 几样嘢系啦。咁你就变咗话。好听啲你就可以识好多嘢或者系点样嘅，但系唔好听嘅就系我冇咁你唔 做晒 咯，系啊，乜都做晒咯。咁其实唔系一个健康嘅， 但系学嘢咪好咯。 但系问题系 佢已经唔系呢个层次去再去学嘢啦嘛，佢已经识啦嘛，呢啲要待下手去做啦嘛。 你做嗰啲台咧乜鬼？你要做拍嘢，你要做啊揾衫报警，乜都要做，乜都要学。 你只能你系知咯，即系呢啲嘢你知，但系你其实变相你系少咗时间同空间去谂嘢。 系啊， 即系你只系一个 资源分配唔好啊。 Operator 咯， 日本做导演好大镬噶，用几多条你？我要推多尼，我要推，佢要问埋你用几多条轨啊？黐线啊！日本嗰啲导演系咁嘅。 我又其实系啱嘅， 系啊， 因为嗱，你佢唔知道你要推几耐，佢都咁，所以佢系要问清楚你究竟要几多 少。咁咪就系你个导演要识埋摄影咯， 系 唔系你问我答唔到你噶？ 唔系，但系因为个导演，譬如可能佢知道要几长噶嘛，即系譬如可能嗰个对白上，或者你想个镜头去几耐，咁其实呢啲嘢你 系 要知噶嘛，即系作为一个导演啊， 系 即系我记得其实我好记得有个嗰阵时我入 TVB 有个即我 under 嘅导演啦，虽然咧大家都觉得佢好严嘅，咁我都觉得好辛苦嘅，咁但系佢系教识咗一啲嘢，就系话你要知你自己要几多嘢，系啦，即系你作为一个导演，你系有呢个意识去你系谂噶嘛，即系你好清楚你自己要几多嘢噶嘛，而唔系话哦究竟拍晒佢啦，或者点样样就算咁样样。咁学你话斋，咁你作为一个导演，你梗系要知道你清楚你嗰个镜头要几长啦。如果唔系嘅话就，就嘥咗咯。 唔系啲导演，唔系电影嗰啲导演通常 系拍咗 嘅啫。机器呢度，就个 camera man 谂噶啦，机器呢度，跟住我要咁。 系有嘅，系有嘅呢啲，系有呢啲导演。 你呢啲噶嘛？ 番茄蛋 饭系有呢啲导演嘅。 我哋似番茄蛋饭啊， 都系喎， 系 咯，你系蛋，即系你番茄系啦。 一阵咧，我哋嗱呢节我哋就咩啦？我哋就讲到呢度先。一阵翻嚟咧，我哋开始问下，我想知啊 Kidman 咧有冇啲 艳遇 啊？我哋讲啊，翻嚟再讲， 冇误解。